好，4月10号，星期一嘅朝头早，咁又系生二点至101。咁啊，其实咧呢、這个节目咧开头嗰阵时咧，我系谂住咧叫点解生二101啊咁样，因为其实咧我真系好中意谂点解点解，所有嘢咧其实咧都有个点解嘅。其实做生意做人一样嘅啫，你谂到啲点解就会谂到多答案。世界上所有嘅新鲜事物呢都係经过一啲诸事八卦啊，去用即係叫咩涉而不舍啊，或者一啲叫负面啊，或者叫无聊嘅人呢而引申出嚟。係咪即係你对电即係无厘头，你见到个天点解闪下闪下咁样，係咪富林克林啊，定知边个两兄弟啊，唔知发现咗电咁样。一路戴头盔先啊！我不嬲都系冇乜记性嘅吓，亦都唔系一啲，我亦都唔系想主题咧，想电啊！所以我觉得呢个世界咧，一定要谂点解，同埋咧，头先讲无聊呢两个字咧，我觉得凡事唔需要太，尤其是有阵时 hea 谂嘢嗰阵时咧，天马行空嗰阵时咧，唔需要太认真嘅。好多年前咧，都话我同学话吉百利个广告咁样，两个男仔，一个男仔，女仔喺度吓，跟住个音乐喺度就眼睄嚟睄去，够无聊。咁我就转嘴啦，要问佢，咁其实点解要有聊啫？咁当然佢答我唔到啦，咁啊，但系都我都唔 expect 佢答我啦。咁因为其实好多人都系谂住一定所有嘢咧都系 meaningful 吓，一定做佢出嚟有意思嘅。但系如果你响一个天马行空嘅状态咧。其实是不需要有任何规限你哋嘅。我绝对相信嗰间吉百利，佢相信嗰间 agents 间广告公司，接受佢呢个 idea 而出到街，而引起好多人嘅注意，其实已经达到咗目的。咁当然嗰个出嚟嘅效果唔可以令人反感啦。而佢嗰个卖嘅系朱古力。朱古力是一啲叫做副食品，我又唔需要好认真嘅，咁所以轻松啲嘅手法，咁我绝对系冇问题，咁唔需要话太过介怀。讲翻今日呢个节目呢个题目啦，咁受上一集讲美国失窃案同埋口才嗰集嘅嗰个影响，咁咧有。听众咧就问我点睇香港人有咩出路？咁啊有人先讲，咁啊讲翻少少提前话啦，咁啊讲翻上个礼拜嗰个 case 啊。咁其实咧出嚟之后咧，咁有啲人都讲好多回应啦，咁啊亦都讲关于例如话咁危险啊咁样，亦都有问我咁啊，即系我。经一事长一智啦，当然我梗系会。另一个就话教育点 back up， 因为其实咧略讲下啦，即系我觉得呢一个 topic 又唔足够开一集可能几分钟讲完噶啦。咁啊，市面上咧我会咁做嘅，市面上有啲叫做NAS 嘅嘢 ，NAS 嘅，好似唔知叫总之叫 NAS 啦，简称嘅 NAS 啊，我唔记得咗个 short form 系即系 come from 咩啦，咁。呢类咁嘅咧，就其实一啲 server， 咁你叫买呢嗰时咧，就唔好贪平，唔好买啲一个 hard disk 嘅，起码要买两个 hard disk。咩叫两个 hard disk 咧？其实佢只不过一部机，咁咧就系挤两个 hard disk 内咧，就帮你做到除咗做 server 之外咧，都帮你做埋 backup 嘅。咁点 backup 法咧？例如话佢有啲佢掕咗个手机嘅，可以咁个手机咧可以。咁一个叫 Octo Backup 嘅嘢，即係你影任何相 video， 佢都会即刻呢，如果有 Wi-Fi 嘅情况之后呢，就会 upload 上去你佢嗰个叫 NAS 嘅 server 度。咁唔需要撳任何嘢㗎啦。包括佢仲可以做好强大添，例如佢可以做埋 email server 啊MP3 啊，即係听歌嘅 server 啊，好多好多嘢嘅。咁另外可以做公司嘅 file server 啦，速度唔错嘅。咁好总好过我朋友咁样，咁我拍档咁啦，咁所以我就同佢讲话，你翻到去即刻喳喳喇买。好啦，点解一定要买两 hard disk 咧或以上咧？因为咧 两个有个好处就系话，当一个死咗，黑啲死，其实咧个两黑啲咧，佢系做同一样嘢嘅啫，重复嘅，即系例如话我抄个 A J pad 落去，咁两黑啲咧同时间都有呢个 A J pad 嘅，系咪好嘥？系嘥噶，不过当你有用嗰时候，你就觉得好重要啦。点解呢？你两黑啲时好少可一齐瓜噶嘛，咁我再讲下点解会有一齐瓜嘅情况啊？咁就系话。如果 A hard disk 瓜咗 ，B hard disk 咧系继续运行嘅。第二，佢要通知你嘅。咁到此与你遇到咁情况咧，你只需要将个 A hard disk 攞出嚟，装一个 C hard disk 真买嘅装落去。我唔记得以前咧就可以一定要系同 size 嘅，即系要同 B hard disk 同一个 size 嚟，100G 就100G。但系而家好似唔需要噶啦，插落去，咁咧佢就会咧即刻将 B hard disk 咧抄落去 C hard disk 度，即系新嗰度，咁就同步，咁以后咧就运作正常。咁你可想即係諗諗啦，如果 B hard disk 瓜咗，你買個 D hard disk 囉，咁如此类推。咁我就再穩陣啲嘅，我通常呢三五年呢我就会换一个 NAS 㗎啦，即係会加一个新 NAS， 然之后将一啲嘢呢就 migrate， 即係移过去嗰部新嘅 NAS 度 ,NAS 度，以防万一。因为呢以而家我哋嘅生活呢，资料係比任何嘢更重要。o、okay? k 例如话你客户嘅资料啦，我都话仲有听到有人系仲可以个电话啲电话簿系摆喺个电话度咯，即系呢个听唔知嘅匪夷所思啦吓、啊，你电话唔见咗咁点算？咁所以咧，我觉得咧呢啲一定要做啦。咁另外你话喂，如果呢部机挂咗咁点啊 ？NAS 你放心，里边啲料冇挂嘅，只要 hard disk 唔挂得噶啦。hard disk 挂嘅机会咧低嘅，大家自问苦心自问啦。即系会出现几多？所以呢你两个 hard disk 系好稳阵嘅。咁当然呢坊间有啲四个啊啲咁呢，咁你再高级啲可能俾啲小型企业啊咁去做。咁以我公司嘅 scale 嚟讲呢，咁两个 hard disk 呢就好足够㗎啦。咁咁你话喂如果火烛咁点解呀 ,touchwood, 咁 ,ok, 咁呢佢都可以 support 呢我哋叫远端啦，即係叫两部机摆唔同嘅地方 ,Wi-Fi 宽呢个宽频做一个 synchronize 同步啦。咁呢啲以而家嘅网络速度啦，假设你係装嚟话香港 broadband 咁样香港宽频，咁其实都速度好快㗎啦。咁 upload 一 G 嘅嘢讲緊係我咪都係十秒到啦，而家即係而家我哋试过即係最快速度啊。咁同埋你呢啲冇乜所谓嘅，你摆低喺度咁自己做 update 啦。咁所以呢个系一个方法啦。另一个方法我就会点呢，都系用返 Google 啦。Google Drive 嘅讲緊都系100 G 都系2蚊美金，即系15蚊一个月。我个月俾佢 claim 我都好开心。咁即我系满意嘅，即系你收到好锯。咁而嗰、那个file 呢两个都系啦，无论 NAS 或者系 Google 都好呢，都系可以 share 俾人啦。即系变相就系话，我成日见到好多人咧 send email 出咧 attach 个 file 好大好大咁嘅，咁其实咧可以 share 条 link 去俾人哋。到你要改嘢嗰阵时咧，就改条 link， 改完之后咧，即系话俾佢知条 link update 咗啦。因为咧，我见到好多人咧，有时俾 PDF 啊啲咁咧，好大好大嘅。咁其实系时候改下做嘢方法，即系你炸爆人哋 email， 人哋你都对嗰件事冇乜好处。咁所以咧。呢啲我哋就话点去利用好好利用个科技啦。咁而嗰啲 NAS 讲緊系两三千蚊到嘅啫。连埋 hard disk 我諗都系五，即系四千蚊楼下搞掂。你諗下四千蚊楼下系保你安心喎。嗱，如果有读者呢，如果系熟呢样嘢嘅话呢，其实某程度上呢可以帮我成日都諗啊，有门生意系咩呢，小生意嘅啫。就攞搵啲代理商，就攞咗呢啲 NAS 出嚟，然之后就敲门去嗰啲工厂大厦 office 啊，然之后将呢个方案呢就做张单张，然之后呢就摄去门口，或者甚至乎同门口个人讲，喂你公司有冇做 backup 㗎，其实我哋而家有套咁嘅 system 啊，我帮你装埋乜乜乜一次过啫，咁如果你以后呢要我嚟做 technical support 呢，我都可以㗎。喂咁呢门咪生意囉，如果你做 IT 嘅话，即叫出卖自己劳力，每个月你话我收返人哋500蚊一个月嘅，你有啲咩问题嘅话我可以电话解答你。如果我要上门嘅话呢，每一次都系唔知200蚊诸如此类啦。咁样。我觉得其实系一种 建立一种关系嘅。除咗话每个月有月费收或者你卖到嗰部机帮佢赚到 set 粒钱之外，你仲可以建立到关系，就话佢有啲乜嘢要装，有咩要揾嘅话咧，佢第一个揾你先。跟住嚟话佢要铺网络嘅，如果你唔识做嘅，你判俾人做，你同人讲嗱呢单嘢咧，如果你铺呢个网络就3000蚊。我帮你 handle 埋呢就4000蚊。嗱你可以直接搵佢嘅，唔搵我都得嘅。不过呢我就会帮你跟晒所有嘢。咁其实大部分老细都话哎俾你跟埋啦 ,3800 啦唔好4000啦。咁你咪做到单生意囉。咁其实仲要你唔使孭本喎。你可以喺即係同间网络公司讲做铺网讲喂你搞啦你收钱啦你回返800蚊俾我个客资㗎啦。又或者你唔俾个客资都得。呢、这个睇你自己点 handle 呢个生意。咁其实香港系好缺呢啲嘅。所以即係好似正如我所讲我嗰个拍档都话晒叫做做少少科技就唔系好科技嘅做硬件。但係都竟然可以啲 file 摆喺部 notebook 度随身带住走。即係其实諗下諗下你知道危险啦。你都可以将我大英呢个美国 痛苦经验话俾佢知。你要諗下冇晒屋企人嘅相嗰种痛苦。你而家试下幻想下系咪痛到心里面痛出嚟呀除非你一个独家村唉我冇亲情嘅咁我冇朋情嘅乜都冇嘅、啊、我冇任何回忆嘅。我记得以前睇嗰套戏呢佢都话啦一个人呢如果冇咗回忆呢系好痛苦。所以喺度再三同大家讲 backup 嘅重要性系非常非常最重要大家记住啦知唔知啊。咁另外呢有咩网友啦佢讲一个叫 Toastmaster。咁我睇咗呢个 video, 咁 YouTube, 咁多谢你先啦咁原来即系都即系我哋呢个台咧，都唔好话，其实好多网友咧都系啲即系卧虎藏龙咁啊。呢、这个 Toastmaster 如果你大家睇下，你知啊。咁其实里面好多人咧讲啲 presentation 啊，或者讲嘢啲咩，即系 skill， 我哋叫咩口才，真系讲口才。咁我哋嗰日嗰啲卧班门龙虎嘅啫。咁其实我谂呢个世界咧，口才仲有一样好重要嘅就系、是、真系唔好怕丑。好似我啲咁咧，冇乜料到嘅就。啷啷声好多好多嘢讲嘅咁啊，但系即系胜在肯讲，所以勇敢同埋即系唔怕面，即系其实有啲人就话你面皮厚，但系其实我觉得呢个即系一种负面嘅形容。外国好多细路仔都面皮好厚，即系佢哋好做好多嘢咧，都勇敢去做，肯做得噶啦。咁而香港好多时咧，就父母咧就叫你咧就叫你啊，枪打出头鸟啊，唔好企咁前啊，上个月我睇过集明一派个演唱会，我听到十个救火的少年，大家试下十个救火的少年，我谂网上一打，你搵到歌词，你睇下知道讲咩咯。咁其实讲8964嘅讲啲人越做越少，越做越少，其实有少少似而家香港嘅，所以嗰晚其实好感怀嘅，即系听完之后，即系好沉重嘅呢个演唱会。佢讲即系话有一句好精警嘅就话，这个社会最怕走得太前，类似咁啦。咪就系讲呢啲咯。你唔好表达你自己嘅感觉，你上堂嗰时最好尽量唔好举手，唔好答咁多嘢，吸收得噶啦。咁养成乜嘢啊？养成唔思，即系唔去好奇去问嘢，亦都习惯咗自私，袖手旁观。咁呢啲系。全世界所有嘅价值观所不容，系净系香港或者中国人呢个咁嘅社会咧，就崇尚呢样嘢嘅啫。咁所以点解你要睇下我啲官员咧，所有其实都系要攞住个稿睇嘢嘅。咁你话大英你都攞住个稿睇，我其实睇我都，不过我就睇重点咯 ，point 咧。佢哋唔系嘅，逐个读嘅，读稿嘅啫。咁你其实你要睇一个人个口才得唔得嘅话呢咁你睇下佢系咪读稿啦。因为呢其实你讲嘢系你相信㗎嘛。或者系你心你自己识嘅嘢㗎嘛。好似我而家同你而家讲緊呢一集咁嘅嘢咁我冇稿㗎嘛。我都系睇住啲 YouTube 嘅留言啦。咁啲人讲啲咩咁我答返啲人啦。因为礼貌上我都要咁做。好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有读者就话呢即系将个节目斩啦。咁其实我都想嘅因为呢我除咗去厕所之外呢咁我系唔会斩嘅我就照出由头讲。但系呢因为呢呢、这个呢就加重咗 Alex 呢嘅一个工作。咁因为佢要斩嘅话呢变咗佢要真系听晒成个节目去斩。我唔知佢有冇听啊因为其实我呢个节目都几 unique 嘅即系都唔系一啲大众一般 嘅节目嚟，我又唔系讲时事，又唔系讲吃喝玩乐，我系讲做生意，我系讲一啲生意嘅点滴啊啲咁样，即系冇人听就预咗噶啦。即系我话俾你知，我每个月每一集过一千咁啊，我都即系我都话俾你知，我要开香槟庆祝噶，所以我要开好多集香槟。咁啊，呢度多谢大家支持先啦。系啦，咁就我等下继续睇埋一啲啦，咁有个网友咧就问我啊，就讲下香港未来啦，咁我一定会讲嘅，你放心，我一定会即系今集我想都会同大家讨论呢个问题。咁除此之外咧，我睇翻嗰啲 point 先吓，我想讲下今集我想讲，因为其实咧本来个节目咧，我谂住咧系三到五分钟嘅，但系咧讲下咧成粒钟，都唔知点解可以上一集咁一个钟啦。咁今集冇咁多噶啦，今集咧就应该就相对嚟讲就冇咁犀利。咁啊，风乌咁啊，讲翻网友先啦。风乌佢就话叫佢成句嘢就话可唔可以讲下香港人嘅未来？香港仲有乜嘢好搞？点样搞起香港？嗱，其实咧搞起香港我就冇乜能力啦。咁我觉得即係你话如果我成日都諗如果嗱 if and then 嘅啫，如果我系特首 then 我会点做，咁你其实呢呢、这个 practice 呢你成日都可以做㗎，即係你会諗下如果我系边个我会点做，嗱客系好受啲嘢嘅，如果你啲客呢系 B2B， 即係话你商业对商业嘅话呢，啲客好受嘅，即係你肯设身处地企喺佢嘅角度諗嘢。我成日都以呢招赢咗啲单返嚟嘅。即係除非佢真係好讲价钱要好平好平，咁我输，因为我平常我啲价钱偏高。冇事冇呢偏高都做到生意，其实係㗎。好多时呢啲客呢唔係话一定睇你最平价钱。如果你嗰件嘢係得嘅话，我已经係唔止一次，我係好多好多次，我諗都几十次，我哋而家啲 project 呢我哋唔係最低价钱赢到嘅。好多时人你要睇你个 proposal 或者你睇你个 presentation。咁所以呢口才上一集讲几咁重要呢，你将你嘅 product 能够好好有秩序，好似上次我所讲啲咁样例如话一级级咁去做一啲展示话俾客知，咁佢咪俾你做囉。咁讲返香港嗰、那个例如如果我系啦，我系特首点啊，讲我系特首。教育方面呢，我会真系全面呢个学券制，同埋有嗰啲学校自己教，任佢哋点做，由社会嘅潮流或者市场去主导。例如话社会系想啲細路去國際學校嘅，咁你咪搞囉。咁呢個世界總有受眾㗎嘛。例如話有啲係嚟話我想搞道教嘅佛教學校，咁啊裏面呢有好多宗教嘢嘅。咁總有啲家長係拜呢啲，有啲學生拜呢啲㗎。咁你咪由佢哋自己揀囉。我攞住張學券去邊都得。而所有嘅學券係要係均值嘅等值嘅。而所有嘅資源你可以自己，例如话可以自己如果你话我唔要嗰、那个政府资助嘅，唔想受监管嘅，你可以自己收学费嘅，咁你可以收㗎。咁变咗就个学券就废咗㗎啦。咁你再 add on 呢个学券再加钱。咁呢个世界即係话所有学校有自主性嘅话，咁所有个学校都例如话趋向觉得啊，例如话假设啦，中意国际学校嗰种模式嘅开放多元吓、啊，开源嘅，咁自然系连牛头角官立小学吓、啊，或者哈佛哈尔滨佛教学校，佢都会变为国际学校化，点解唔得？我觉得自由同埋又可以拣系最紧要的。咁啊，另外你话房屋啦，房屋我不嬲都讲噶啦，咁啊唔使讲咁多啦。第一就即系增建公屋啦，即系呢个。第二就我会防止，我会禁止炒楼嘅，唔系好似而家香港啲咁噶啦，每个人只可以有两间屋 ，OK？ 其实第二间我已经收三百蚊，例如话二十嘅税或者十嘅税，好重嘅税嘅，即系相对冇咁重啦。跟住第三间直情系死刑咁滞噶啦，要即系唔可以咁重，即系一唔可以容许人有超过三间屋，因为你谂下，好多人会话我话你法西斯啊，梗唔系啦，我就首先问你一个问题先。如果我问你屋爷做咩嘅， 又系炒啊，定系住嘅？如果话又系炒卖嘅，咁我冇嘢啦。咁我可以唔使，大家唔使讨论呢个问题。即系原来大家嘅谂法都唔同嘅，即系嗰样嘢系咪先？啊，呢个食物系要嚟系要嚟食嘅，你唔系嘅，你又摆落个箩柚度嘅。咁大家无谓谈落去咯，唔需要讲。咁楼如果系住嘅话，咁我觉得首先要就系解决市民嘅住楼问题。OK， 咁但系香港唔系嘛？香港佢唔系谂住解决你住楼问题嘛，佢系谂住解决佢哋班贪官同埋班权贵嘅楼要升值升几多嘛，所以我话俾你知，香港啲楼系唔会跌嘅，因为佢哋一定要maintain住呢个楼价先保障佢。其实呢班权贵同埋既得利益者咧，唔好谂得咁洪水猛兽，唔系一定由西环中联办啲人走出嚟，即系同你抢港人港地嗰啲 so what 啫。有可能系咩呢？可能你身边一啲蓝丝，点解佢系蓝丝啊？因为佢觉得我记得利益，哇！我以前好努力，喂，你以前系咪努力呢？就唔知啦。咁我真系净系知道以前咧，相对嚟讲咧，可能你做两年嘢咧就已经储到钱买首期买楼，而家就咧做两世都唔得，即系成个社会根本就唔同，就唔可以咁比较。而佢哋得到呢啲嘢嘅话咧，佢都唔会，即系佢哋都唔会觉得，即系好似中国人。搭啲咁啫嘛，入咗 lift， 我就唔想你入到 lift， 所以系咁揿闩门。所以你发觉香港咧，大陆啲闩门嗰个仔咧，特别快泄嘅，冇法啦呢啲，即系呢个自私心态。咁所以咧，楼呢样嘢咧解决唔到嘅，但系就即系如果肯听我讲呢咁啦，我成日都攞德国同埋瑞士做比例嘅。瑞士咧，私人拥有房产住楼个比例咧15%嘅，而德国咧就30%。两个国家呢，佢哋呢所以都会出到一啲咁优质嘅国民同埋咁好啊。咁讲返啦，咁少少题外话，又都因应返上一次嗰、那个美国之行俾人偷窃啦。咁有两个蓝丝，咁我食嘢啦，咁老板蓝丝嚟嘅，咁同佢都有偈倾嘅，但就唔讲嗰啲啦。通常佢一讲政治我就唔讲啦。因为呢大家唔同 level， 费事同佢讲啦。咁讲开盗窃啦，咪俾人咁同佢生下啦，咁佢话咁你咪死咯，抵你死啦，咁鍾意美国。咁我话咁我唔同喎、啊。咁我因为呢啲係 criminal， 即係个罪案嚟嘅。咁我亦都系咁啱今朝早呢点样的起条心肝录呢个音呢，咁又见到呢有条片呢就係咩呢，响好似唔知咩江门定係边度嘅大陆嘅。咁有个人喺度揿机，咁有两个人喺度揿机，其中一个三个人就企喺度，只手攞住啲嘢嘅，把刀咁嘅嘢嘅，即系包住咁啊，翘起手啦。咁其中一个咧，等等下咧，俾个友咧系咁捅，跟住另外咁个攞紧钱嗰个就惊啦，走啦，跟住嗰个人就抢咗啲钱。我点解讲呢个新闻呢？其实大陆呢啲新闻无人无知嘅，争在你播唔播出嚟，会唔会即系办法渠道走出嚟嘅啫？咁佢就话我美国嗰单嘢，我谂起两单嘅比较。美国衰极，佢得剥你嘅玻璃。如果你行出去嘅话咧，佢会走嘅。而呢啲咁嘅大陆嘅 case 咧，系剥完之后咧，你行埋去，佢会真系剥埋你。我成日都讲啦，喺美国欧美嘅犯罪成本系好高嘅，因为你如果做呢啲嘢咧，好多人会义愤走出嚟咧，系去。追捕呢个贼嘅，而喺大陆唔系嘅。我又睇到个视频，有个女人企喺个巴士嗰度，俾个男人空袭，得个巴士司机系处理个男人嘅啫，其他坐喺度个男人咧唔喐嘅，佢只会推开嗰两个司机同埋嗰个色狼，等佢两个唔好掂到佢。咁你谂下，其实呢啲咁嘅鬼国，其实真系鬼国嚟嘅。我都成日都同啲朋友讲啦，我啲小学团同学成日话上大陆去咩食嘢啊啲咁样，先唔好讲食物卫生先啦，吓人身安全啊啲咁样，即系都其实几麻烦。我唔系上大陆做嘢咧，做嘢我先上大陆嘅啫，玩系唔会上去，好老实实。所以大肥有阵时讲话翻大陆玩嗰啲咧，我都担担地心。即系我嗱，大陆网友听住啊，我唔系话好似一啲傻大陆人咧就咩咧。听见埋香港好乱啊咁样，咁我梗系同佢解释啦，嗰啲系 一派打另外一派搞乱香港嘅一啲政治手腕嚟嘅啫。我当然知道大陆好多地方安全啦，大部分时间安全添，但系又嗰句咯，香港顶笼就踢你劫，顶笼即系衰啲讲都系闹下你蝗虫啫。我上到去，如果你闹我港灿，我都唔系受伤啊。但系如果俾人捅几刀，我见到嗰条友俾人捅完之后，佢好彩走得到咋，捅咗我谂十刀到啦，系咪啊？又或者用砖头抌落去，我试过有一次响深圳同几个三个朋友一齐行，真系有人跟住我哋，而我另外一朋友啊试过真系俾人哋一个砖头抌落去，因为佢手头上只捞同埋喺条颈链金颈链，即系呢个就系我哋大家嗰个差异性咯。为咗钱啊，不择手段。咁所以咧，其实你哋自己都知嘅。如果大陆嘅网友嘅话，你放心，我呢个系针对事件，我唔针对人啦。如果你个人系普世价值，普通普世价值，亦都系认同民主自由、言论自由嘅话，咁你都系我嘅好朋友，亦都系我身边人。OK， 所以我唔会拉开你。讲翻屋先啦，房屋先啦，拉到好远啦。咁如果你话炒卖咁计啊，咁啊简单啦。咁啊，另外喂冇地咁点啊？又简单啫，系嘛？曾俊华话斋，我都认同噶嗱，唔系认同啊。其实我讲嗰时，我谂都好多年前，我有咁嘅谂法噶啦。当然啦，你可以话我而家抽啊曾俊华水咁啊。咁我都系嚟话收咗啲三层高嘅村屋啦。咁其实可以起一啲好高嘅好高嘅村屋啊，括住嘅。咁而嚟话我到时我补翻嚟话七百尺一个单位咁计啊。我补嚟话五百尺一个单位，唔好话七百啊，五百尺一个单位，即系个一个 apartment。咁我补翻两个俾你，即系话个村民咧冇咗层七百尺嘅话咧，我俾两层五百尺你，即系一千尺。仲有，如果系变成一个多层式大厦咧，会变咗有交通配套嘅话咧，成个单位系贵咗嘅。我谂啲村民咧反应，咁你有多嘅楼层咪可以？俾市民嚟话，以一个嚟话，嗰啲叫夹心夹屋啊，或者居屋嘅方法咁卖出去咯。咁呢个其实大家互利互惠噶，呢个deal倾嘅啫嘛。同埋我深信咧，英国佬咧当年咧好聪明嘅，佢哋同嗰啲新界佬倾嘢嗰阵时咧，系唔会硬桥硬马嘅。好多嘢咧，好多时咧会透过一啲秘密会议，大家倾好咗，跟住大家出嚟握个手搞掂，俾翻啲利益佢啫嘛。即系呢个世界有利益啫嘛，其实我就唔系话咁原教旨咁清，即系咁话哇，要一定要滴水不漏啊，干净比干净更干净，唔一定嘅。其实有阵时咧，好似英国佬咁样做啲嘢，有阵时有啲手段咧，达到个目的，而嗰个目的达到嗰、那个出嗰个手段，唔系影响太多人嘅话咧，其实。都 OK 噶，例如话好似而家咁样，香港房屋问题其实搞到社会撕裂，其实嗰个损失可唔系可能啊，直情系比用我头先讲比啲着数啲新界佬更大，争在你做唔做？不过咁我都所讲啦，个 agenda 佢唔系谂住房屋系爷住噶嘛。房阿爷炒系保障班既得利益者，又或者班贪官，又或者嗰班公务员啦。公务员其实好多都买咗楼噶，因为佢哋买楼就银行就太信佢哋啦，所以佢好多时咧都系即系我哋叫 stakeholder 啦，持份者啦，即系揸住好多楼嘅，所以佢一定唔会俾你跌嘅。咁你放心啦，佢一定会阻挠嘅，因为人系自私嘅。咁而呢、這个，所以点解我都话啦？德国有 Audi 有宝马有 Benz 有保时捷啊，有啲全世赞颂嘅一啲科技，而香港永远都死咧。好啦，咁啊，如果我系咩咁，我讲咗两个最大嘅范畴咧，呢个教育同埋住啦，咁唔讲啦，咁其他一讲我变咗今日变咗施政报告，即系叫傻佬施政报告，因为都唔系你做嘅，即系得个讲字啫嘛。咁啊。讲下香港人何去何从啦，咁啊我又唔敢讲话香港何去何从，咁我只不过从你如果做生意嘅角度咧，宏观嚟讲我可以大家俾啲 idea 大家。首先咧就阿妈女人唔可以将一炸鸡蛋就放喺个篮度，所以咧我从来都唔会，好多人话哎冇大陆 market 你死得，我对唔住，大陆 market 接我好细嘅 portion 嘅。 我翻去都系揾 source 嘅啫。如果外国有其他 source 嘅话，我唔排除。嗱，商人就无祖国嘅。其实而家香港嗰班咁嘅柴仔，嗰班咁嘅商家佬，其实都系商人无祖国噶。你唔好以为佢哋系一啲什么什么爱国爱港啊啲咁嘅错谁才不是，有钱享风使利嘅啫呢班人。你试下听日美国啊打赢咗啊攻伐咗中国啊啊，跟住嗰班咁嘅人咩啊李斯烟啊啊什么周融啊谭慧珠啊呢啲肯定唔使华丽转身啊，纪玉孙都会转身啊呢啲人。即系第一个出卖你嘅就系佢哋呢啲人，咁一定会转去美国嗰度。所以好简单，从来我唔会觉得佢哋系有任何忠诚可言啊。系啦，断咗片先，咁啊就系话，哎死啦，讲到边度咧？等我谂下先啊，有啲论尽添。系讲到呢个鸡蛋唔好摆落一个篮度，咁啊，香港个市场而家即系其实占我自己嚟讲大约都几大重点嘅，但我就会慢慢地咧会将一啲我建议大家啦试下向外移，不管东南亚、大陆好边度都好，试下唔同方向走出去。其实香港系死嘅，嗱打工嘅话咧，嗱因为网友咁问我香港我从好早大好沉重咁样。我就自己成日同啲身边嘅人讲，我话你要记住未来对打工系唔着数嘅。因为好简单嘅啫，大财团将会垄断晒所有嘢。嗱以前有个茶餐厅，而家全部都俾一啲集团连锁式搞掂咗㗎啦。OK? 你话唔系啊，我仲有啲咩新超记啊银龙啊啲咁样，对唔住啦。你首先你当佢唔系大集团啦，如果佢做得有声有色嘅话咧，有一日美心、翠华都会收购佢噶啦，呢个定律嚟噶啦，就好似阿郑竹基话斋啊，定律嚟嘅，咸酸菜加系咪啊，一定系定律。咁所以咧，大家要记住，你嗰个保障咧将会越嚟越少嘅，你嘅议价能力越嚟越低。咁所以咧，我都系讲到嗰句啦，做两三年嘢，好自己创业啦，千祈唔好。諗住打份工过世啊，你可以打份工过世，但你一定要逆来顺受，你唔好咁多声气，冇人工加唔好出声，加得少唔好出声，或者同工不同酬，或者有啲擦鞋仔喺你公司出现啊，因为佢巴巴士离更讲普通话的啊，咁你到时你都唔好出声，因为呢个系你自己揀嘅。即系大恩喺呢条院讲咗俾你听先，如果你仲系要揀呢条路嘅话呢，咁对唔住啦。咁尤其是可能而家你个友都话，喂、哎、我嘅三四十四五岁四五十岁人囉，咁唔好改啦算啦。咁但你话唔系喎，我而家系我仔女十零廿岁嘅，咁点好啊，咁我都系提议你最咪嘅自己出去做。不过剛才有啲唔啱，三四五十岁唔系一定唔可以创业㗎。雪夫好似五十几先搞 TVB。系啊，唔知六啊几添啊，唔止。好似而家我咁啊，本身啱讲我自己啊，我最近去美国啊嘛，同欧洲去德国，我都系去推出我啲去试下开拓新市场。我都年纪都唔细噶啦，都系一个叫做将之前赚到，即系或者将而家赚到嘅钱攞部分出嚟，而开拓一个新市场。咁讲返香港人先讲返咁好啦，年轻一代一定要读书，如果係新一代嘅话，唔好諗住好似我哋嗰一代我而家嗰代咁啦，咁可以靠经验啊咁样。经验呢係 bonus 嚟嘅，创业都係 bonus 嚟嘅，係但係读书就一定基础嚟㗎啦。即係好多时我都好悔恨自己以前冇读咁好书。哇！睇好多时啲长文咧，好攰嘅。都睇得明大约，但系你话如果真系要好精准睇每一个细节咧，你系需要花好多时间。呢、这个唔系一般，即系唔系一般嘅工作嚟嘅。咁所以需要你读书咁，同埋有创意，就系 bonus 啦。我都所讲咁，未来咧我都讲啦，一个专业 咩专业咧？嚟话你读某科嘅专业，再加创意就必然噶啦。OK， 再跟住要加埋毅力啊、恒心啊、诸如此类啲咁嘅嘢咧，就成为你自己嘅一个揾食嘅一个条件，就唔可以系靠咁即系而家呢啲咁样，即系好似我同阿大肥嗰啲咁嘅嗰个年代嘅人，我哋系真系可以即系靠努力啊咁样去做。咁而家嚟紧系比较相对系难好多，因为嚟紧都系会系知识型经济。咁另外啦，我大陆我做一啲少分析嘅就话嚟紧咧，大陆嘅成本将会更进一步推高，而最近有个报告都话外国系对大陆 Main China 呢三个英文字母，呢个英文字系敬而远之嘅。即系嗰个 reputation 排行榜系第尾二嘅，仅赢呢个伊朗。其实伊朗输俾佢都唔抵。我觉得伊朗其实未俾呢、这个美国咩，即系未俾呢、这个原教旨主义，即系吓统治之前咧，其实伊朗系几欧。即係幾 western 我哋叫做幾西方嘅，咁啲人係着曬啲咩 Levi's 啊、Adidas 啊，咁係好西方。你見到啲相以前嘅話，啲女人好似唔使太頭紗，而家先至做曬。所以咧，我哋咧就要做一個咩咧？就個價值上咧就要調整啦。就咩咧？如果你真係想出口嘅話，所以一定要 Made in Hong Kong 或者 Hong Kong design 或者 Hong Kong QC， 一阵先再讲呢个细节啦。嗱，呢个就宏观咁睇成个香港，我觉得香港要做嘅话咧，就系、是、真系要冲出去，利用香港仅有嘅光环，系噶，系没落紧嘅，因为而家俾佢哋拉低紧，佢想将我哋同质化，呢、这个系黄子华嗰个鱼蛋理论，我觉得几可悲。佢唔系要求大家有五粒鱼蛋，而系要求我哋大家都系得四粒鱼蛋，系嘛？即系呢个系好多我身边大陆嘅朋友都系咁样。佢唔希望我哋有民主，佢希望拉到我哋。屌你哋以前咁好多时你听到噶啦，屌你哋以前咁巴闭啊！你乜乜乜咁？我话其实我想你哋都系咁巴闭噶，我唔系想拉低我哋嚟同你一样。咁当然佢听唔入耳啦，因为。即系人系咁嘅，好得意。即系你唔得嘅话咁样，又讲段又讲段往事啦。咁啊，暗暗地同你讲啦吓，希望老婆听唔到。有一年咧，佢咧就话唔做嘢。咁啊，因为嗰时我同佢讲话，唉，唔好做啦，照顾下细路好过啦。咁咧，佢啲朋友咧，身边嗰啲几个老死咧，全部一致反对佢咁做。咁好简单啫嘛，咁我拍档哥当年同我讲过，梗系啦，佢自己落咗镬，佢唔想你离开呢个镬噶嘛，你离开监狱，我梗系唔想你走啦，你最好继续陪我坐监。嗱，呢个正正就系、是、中国人嘅思想，呢、这个好奇怪，我都唔知呢个系啲乜嘢谂法。好啦，咁啊。大方向讲咗大约，咁我想讲下我唔敢话点教大家点去做啦，咁以不如咁啦，教你点去做我都教唔到，因为我都唔知道你系做边行，每一行有唔同嘅方法，不如又以我嚟做一个例子啦，不如就以我本身公司嚟做例子啦，咁我自己本身系做软件嘅嘛，咁拍讲啦，咁一路呢嚟讲呢就即系以香港为主啦，咁香港研发咁去买啦，咁其实一路嚟讲 stable 嘅，咁啊，但系咧，我都系有一样担心，就系话我两样担心啦。第一就系生意啦，嚟紧嘅商业环境系咪真系咁好咧？我系比较少少灰啊，因为咧，香港咧始终都仲系太依赖炒卖，例如话地产啊、股票啊啲咁样。咁而我又唔系呢行嘅话，咁我点好咧？咁所以我就唯有就话既然个市场开始都饱和啦，咁开系咪要走出去谂下咧？我成日都同大家讲，无论你系摆展览或者系睇展览，我绝对地赞成你哋要咁做， 就算嗰个展览喺香港都好，或者澳门啊，或者个广州、深圳去，一定要去，因为去嗰度咧，你会识到两样嘢。第一就客，你有机会识到客；第二，你会可能揾到一啲source， 即系啲产品，你翻嚟卖又得 ，OK， 卖外国亦都得。我成日喺展览会度见到好多嘢，跟住翻到嚟之后咧，对我嚟讲好有帮助。我好好彩地啦，我有几个重要嘅客户都系喺展览会认识嘅。又系嗰句，你一定要去得多，参与得多。又讲一件陈年往事，话说12年嗰阵时咧，深圳有叫做高科唔知叫高科技交流会，叫高交会，你系咁嘅 short term。咁我就借一套软件俾其中一个硬件供应商去做展示。咁其实我冇不以为意啊，一年我其实都做好多呢咁嘅嘢，咁我冇啦，咁自己都系现场打下戏啊，影下相啊啲咁样。你记住啦，系啦，所有你嘅产品去展览嘅话，都要影相。同埋仲有横岛，喂喂，点解啊？嗱，决胜细节就决定成败。点解咧？因为咧，你谂下啦，摆落你网页度，你唔会打洞噶嘛，打横。咁张相影出嚟，同埋咧多角度，数码相咧系唔使钱嘅，相机影多几张。最好就有客去买你嘅产品嗰个时候咧，影下相，最好有鬼佬。咁例如我喺中东咧，咁啊啲中东佬咧包住个头咧，其实中东包头系好简单、普遍嘅事嚟噶，唔系酋长啊。我见到咧大陆咧都扮晒嘢，我见到佢出啲大陆嗰啲行家咧就话：，多谢某王子嚟，你黐筋嘅。喺中东啊，你走去菜市场啊，见到啲人啊都整住个头巾嘅，啊，唔好呃人啊，周街都系嘅。大唔大睇佢，我咁有种服饰嚟嘅，传统服饰啊，即系唐装咁嘅。唐装唔通佢就系咩啊？大天意啊，系咪先？就系黑社会啊？呢、這个咩杜月笙啊？唔系噶嘛。咁所以呢啲即系得啖笑啊。咁你记住要影相啦。咁啊，打横影，唔好打动影，打动影响摆任何 platform 咧 ，web 好，你自己嘅 powerpoint 好，都系唔好睇嘅。OK， 因为人嘅视觉系打横嘅，除非 poster 好大张嘅 poster 就系打动嘅。OK， 所以呢啲细节上嘅嘢，大家要注意。咁就嗰、那个展览会啦，咁啊做完之后，咁啊冇啦，隔咗几年。咁啊，今次去美国咧摆展览嗰时咧，后边有一档人啊嘛，一睇咦，应该中国人啦，咁啊，跟住问一问啊，大陆嘅咁啊，倾两倾，跟住讲开啲人，你又识我又识嘅，啊，都唔出奇啊呢行系咪先？跟住喺度答啦，大家答到啦，咁讲，跟住原来咧嗰间公司咧。系嚟呢个展览之前咧，其实好想揾我哋公司合作，摆我哋软件落佢度。咁一路嚟讲都揾唔到，咁直至我哋大家相应，咁一见如故，一拍即合，咁亦都成为好大机会，成为我哋美国一个代理啊啲咁样啦。咁其实点解要揾代理咧？好多时咧，你要融入当地，你如果人唔喺嗰度嘅话咧，你好难做生意。话就话，除非嗰样嘢咧系一啲小额嘅。人哋买咗冇所谓，如果唔系话你当地揾代理咧系必须。我依家再讲下代理，我记得嘅话，因为上次我都试过讲一啲话想讲嘅嘢唔记得咗。咁你谂下啦，我当年去参与个展览会，完全冇谂过任何收获嘅，咁竟然今时今日就系因为咁而出现。我亦都有好多生意，我都讲咗噶啦，或者关系系喺展览会度出现的。所以我都要强调，大家记住，无论香港、大陆、外国外、外国都好，所有展览你一定要去参观或者去参展。香港咧，政府咧就唔使同佢悭嘅，佢有一个基金俾你，咁你摆展览啊、机票啊、住宿咧，佢就可以 cam 翻嘅 ，cam 一半，最多唔知10万蚊。咁啊，一次过唔会俾咁多你嘅，你预一次一半到啦。你话total 50,000蚊嘅话，咁你攞翻25,000啊。咁但系要你出住先嘅，翻嚟先出。记住，佢哋要影相啊，留低你嗰啲工作证啊，所有 click click 嘅嘢嚟做 claim 翻呢个 form 嘅。记住呢样嘢好重要。如果唔系咧，就翻嚟 claim 唔翻咧，你就喊得一句句。咁就展览会啦。咁啊，我觉得就算唔关你事，擦到少少边皮嘅，你都要去，因为呢个咧有助你开拓你自己嘅视野。 变咗有阵时有啲客户想揾嘢嘅话咧，揾你，你即刻有啲咁嘅 resource 咧，即刻出到嚟。好多时咧，客系懒、贪懒嘅。问一个人佢乜都答到你嘅话咧，正如我一开头节目讲嘅话咯，如果你做咗呢间公司嘅 IT consultant 好，点都好，人哋有啲咩咪揾你先咯，系嘛？如果佢身边有咁嘅人，佢已经唔需要话解决唔到 backup 问题咯。是吧，有阵时呢个世界好多嘢都系讲逻辑嘅啫，讲道理，咁全部都即系讲得翻，讲得通翻。好啦，咁我所以同大家讲，如果你冲出去嘅话，以我公司为例咧，我就会搵行里边其中一个比较重要啲嘅展览去参与。Okay? 其实今次除了找到这个代理商之外，我们都会找到一些真的白人的可以大家继续谈下去的供应商。另外呢，在现场我都见到很多 product 是可以拿回来香港或者其他大陆去买的。因为其实他们对资讯的都是缺的。上一集定上嗰集咧都讲，大陆而家越嚟越冇 VPN 啦。开始唔知系成都定系总之系即系重庆即系四川嗰度唔俾上 VPN。但呢样嘢我觉得会越嚟越严嘅，即系以我睇下习近平佢嗰个处理即系政治嗰、那个，例如话唔可以有普世价值啊，诸如此类嗰啲咩，唔讲不走不死咩。几多不得话嗰啲，我唔记得咗个，即系好轻讲啊嘛。咁越嚟越咧就锁国，越嚟越资讯好唔流通。其实有阵时咧，尤其是做中间人，你系更加系需要资讯唔流通，你先可以赚到呢笔钱。你谂下啦，香港卖呢个 VPN 系卖唔到，但系喺大陆 VPN 咧成行成市，但系当然而家俾人嚟。即系可能刑事化添啦，甚至乎你提供者、供应者，咁其实好怪嘅。人哋话点解点解 VPN 咧？嗱，当然啦，啲公司需要 VPN 嘅，即系公司上嘅。咁呢个系佢哋公司嘅 security 问题。咁我唔喺呢个 issue 我唔讲。但系就系因为大陆人想上，例如话想上 Facebook、YouTube 睇资讯，你冇咗 YouTube， 你其实已经冇咗好多，除咗娱乐之外。亦都冇咗學習嘅嘢，例如话我好多唔同嘅网络上嘅技术知识喺 YouTube 帮我解决咗嘅，甚至乎你學弹吉他你都上，但当然大陆都有啦。咁但系全球咁多亿人嘅水准，一定高过你嗰13亿人啦。即系再者，你尤其是科技嘅嘢系欧美为主嘅。先进嘅一定嗰边，所以一定即系 VPN 呢个问题，即系其实对我哋嚟讲系有利嘅。所以佢越封锁消息，对我哋嘅生意系越有利。Okay? 有个 term 噶，即系啲即系吓学院派嘅有个 term 嘅，即系呢个就系即系通讯，即系资讯唔流通带嚟嘅一个商机咯。咁另外啦，我有一样嘢我觉得好需要、好重要嘅就系咩咧？系我哋有啲附加值喺里边。嗱，以我为例，我就算嗰样嘢系产品，即系呢个来自呢、這个大陆好点好咧 ，Made in China 都好咧，我会自己贴个贴纸喺上高写住咩咧 ？QC by Hong Kong 呢个只系等于镀咗金。你会话有冇用噶？嗱，我大恩我讲。出嚟可能你唔信，你觉得你随口讲啫，你条友噏得出嚟噏，系咪先？好简单嘅。如果我呢句嘢系假嘅话咧，就唔会有 Tony 蔡成日讲嘅周六福，系嘛？点解有周六福啊？我响北京，我嗰阵时喺上海睇CCTV， 唔系 CCTV 啊，中央台，佢有个广告讲咩奶粉。已经浓，佢系一只国产奶粉啦。我真系拍唔到个 video， 因为我真系拍翻嚟俾你睇下，笑死你！我 capture 唔到啊，嗰个广告我都望到揾唔到。佢话咩咧？ 某某国产奶粉已经隆重登陆香港。你唔系讲笑啊？登陆香港做咩啊？你认为香港有人买咩？咁大家我谂聪明嘅听众，你应该知道佢咁做系为咩噶啦？道金要 QC by Hong Kong， 其实呢啲招我都有用。我叫你去外国做展览或者同啲鬼佬影相，做咩啊？咪即系一样啫嘛。话俾你啲客知，我啲产品鬼佬都收货噶。咁而事实上，我啲产品真系鬼佬收货嘅。咁我真系唔系好似吓嗰个奶粉广告咁样，系嘛？所以咧，我觉得咧，你 add on value， 咁你要睇下你自己产品度 add on 到咩 value 啦。正如我之前我都答过个网友，我都话咯，你可以，例如话你买手机去呢啲非洲国家嘅，咁你咪 add on value 系教佢点用个手机咯。佢哋冇嘅知识啊嘛，你咪教佢用咯，拍啲 video 啊 ，YouTube 啊，将你成为 KOL 都得噶，你成为一个即系手机嘅意见领袖，咁咪可以令到佢更加信任你。咁你攞件嘢出嚟，俾人贵10蚊都抵啦。其实，正如我上一集都讲，我有个同事都话，我同事都话，条鬼佬话，如果你件嘢 made in China 嘅咧 ，I don't consider 啦，即系谂都唔谂你啲产品。But 你间公司系 Hong Kong 同埋 QC by Hong Kong 嘅话咧 ，OK， 我哋打去倾下，呢嘢真事。所以点解我话要 add on value？ 至于你嘅产品点 add on value 咧，我呢度我每一个细节我答你唔到。你要自己諗下啦。咁有兴趣嘅话呢，你都可以将你嘅细节向 YouTube 嗰个留言嗰度讲出嚟。咁我就尽量去解答。即係试下大家一齐諗下点可以做多啲，做好啲。讲到呢度都差唔多啦，咁咪都四十几分钟，我见到好似应该都。咁所以呢就嚟緊呢，你问我香港嘅话呢，我自己系唔系咁睇好嘅。但系就你都可以从外国攞生意，亦都可以将外国啲嘢买翻香港。呢、這个我自己觉得都仲可以做嘅嘢，但系就你一定要你自己将你自己嘅一啲创意、一啲 value 摆落去。如果唔系嘅话咧，总结就系话都系等死。再唔系嘅话咧，就认命，搵份工，大公司吓、啊，即系第日甚至乎唔系香港公司添，你要打红色资本嘅公司。我最近有个朋友高薪，应该都20-20多万到一个月啦。咁啊，做 IT 响啲国企公司做，但我就好戥佢担心。因为嚟紧咧，将会好多啲比佢平嘅人，或者比佢有关系嘅太子党嗰啲咧，会嚟取代佢个位，所以佢自己都知道有危机。咁我都知道佢开始而家搞紧自己一啲私伙生意啦，我绝对赞成，因为你不仁我不义啊，我都唔会有啲咩原教旨，即系嗰啲啊清个清如水嘅教徒，我唔会。咁又系嗰句啦，咁即系如果你系打紧工嘅话，头先我讲嗰啲咧，你可以自己试下搵啲细嘅 business。假期嘅话，考虑下去嘅地方。是有展览会在那里参与。你上网打下得㗎啦。例如你在东京的话，东京在台场嗰个展览馆，咁你咪 check 下啲咩展览，你啱嘅话咪撞埋一次过去囉。抽一日时间㗎嘛。你人生抽好多嘅一日出嚟，就可以可能对你嚟讲系好大莫大悲益㗎。我大英好负责任同你讲，我而家身边绝大部分嘅 resource， 包括货源客源九成都系在来自展览会。唔好再匿埋喺个电脑后面。呢、這个世界你匿喺个电脑后面就冇用。你一定要接触实物，接触群众，接触一个真实世界。虚幻世界只系俾人搜集资料嘅啫。讲到天花龙凤，到你一望落部产品，你就知道件嘢手感真实。我就好麻烦嘅，我睇硬件呢，我淨会摸埋佢个机背会唔会戒手啊，呢咁嘅人嚟嘅。因为呢个我受教于咩呢，当年我喺 好多年前啦，英国嗰阵时，我因为我嗰阵时攞住个背包欧洲浪游，最后一站喺英国，咁啊搵咗份工做，因为冇钱买机票翻去噶啦，冇机票根本就冇单程啫嘛，咁啊因为翻嚟嗰程已经过晒期噶啦，咁啊最后一程咁啊做打份工做份厨房，咁啊先学到先有够钱。个有一次个卫生帮嚟 check 我哋噶个厨房，佢嘅手系攞去个灶底度用手一抹好多油，跟住唔合格。自此以后，我连嗰啲位都抹干晒。结果我哋攞咗全英国10大餐厅之一，好出名噶。前两年我去到先至叫做执咗，即系搬咗，咁好遗憾。其实好想揾翻个老板，佢教咗我呢个咁人生咁重要嘅道理，即系啲细节。就决定你嘅成败。好啦，今日讲到咁上下啦，就50几分钟啦，都原来都咁啊。希望大家继续 subscribe，星期二得到。仲有，真系睇晒 YouTube 广告先啦，即系争嗰啲嘅咋。有阵时同埋即系争，而家好似9700几嘅 subscribe 已经得到，希望突破1万，突破1万，我会碎阿 Tony 搞个网聚。希望今因为上两次网聚咧，又或者解围酒咧，其实我都想嚟嘅。咁但系因为咧，啱啱两次都唔喺香港，有一次咧就赶到翻嚟，网聚嗰次赶到翻嚟就原来咧就已经系好夜啦，即系都成10点几机，11点钟喺机场度都赶唔到咯。话唔好啦，费事啦，下次啦，下次啦。其实都想如果可以参与嘅话，我都会睇下佢哋。不如每一个节目可能想上台讲几分钟，同啲网友倾下偈啊，讲下啲嘢，咁但系推广多啲嘢咁样。咁但系因为今次我冇参与到啦，咁啊变咗就冇参与冇发言权啦，所以唔好喺度指指点点啊。下次嘅话咧，咁啊希望过1万嘅话咧，我会说服 Tony。所以你记住介绍多啲朋友去听星期二度其他节目。OK，拜拜。